醉，曾在这空间跟你相拥抱，只有唏嘘的追忆，无言落寞地落泪，谁在这晚里放纵与他温馨。谁令我的心此际多冰冷，只有唏嘘的醉意，无缘落寞地落泪，谁在这晚里放纵与他温馨。